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2001到2003年，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3到2004年，河南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2004到2009年，河南省委副书记。1999到2004年，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或管理学博士学位。2009到2010年，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10到2011年，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2011到201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2016到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第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敏尔同志简历。陈敏尔，男，汉族，1960年9月生，浙江诸暨人。1981年8月参加工作，198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1978到1981年，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习。1981到1982年，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宣传部干事。1982到1983年，浙江省委党校理论师资班学习。1983到1984年，浙江省绍兴市委党校理论教员。1984到1987年，浙江省绍兴市委宣传部干事、副科长。1987到1989年，浙江省绍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9到1990年，浙江省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0到1991年，浙江省绍兴县委副书记。1991到1994年，浙江省绍兴县委副书记、县长。1994到1996年，浙江省绍兴县委书记。期间1995到1996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6到1997年，浙江省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1997到1999年，浙江省宁波市委常委、副市长。1995到1998年，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学习。1999到1999年，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1999到2001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党委书记。2001到2002年，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2002到2007年，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7到2012年，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2012到2012年，贵州省委副书记。2012到2013年，贵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13到2015年，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2015到2016年，贵州省委书记。2016到2017年，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7到2017年，重庆市委书记。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第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春华同志简历。胡春华，男，汉族，1963年4月生，湖北武峰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1979到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到1984年，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1984到1985年，西藏青年报社工作。 1985到1987年，西藏饭店党委委员、人事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人事部经理。1987到1992年，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1990年2月，副厅级。1992到1992年，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1992到1995年，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书记。1995到1997年，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期间1996到1997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7到2001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1996到1999年，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2000年9月到2000年11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1到2003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2003到200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2005到200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2005到200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2006到2008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2008到2009年，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9到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2010到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第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郭声琨同志简历：郭声琨，男，汉族，1954年10月生，江西兴国人。1973年8月参加工作，197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总警监。1973到1977年，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公社知青。1977到1979年，江西冶金学院矿业系选矿专业学习。1979到1985年，冶金部化煤澳钨矿机选车间技术员、工段长、党支部书记、生产副主任、行政副主任、主任。1985到1990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化煤澳钨矿矿长。1990到1992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化煤澳钨矿矿长兼贵溪银矿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党委书记。1992到1993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贵溪银矿矿长、党委书记。1993到1997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南昌公司经理、党组书记。期间1994到1996年，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学习或管理学硕士学位。1995到1996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7到1998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1998到1999年，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党组成员。1999到2000年，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0到2001年，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中国铝业公司筹备组组长。2001到2004年，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期间2002年3月到2002年5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4到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03到2007年，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7到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2008到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到2013年，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2013到2017年，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第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黄坤明同志简历。黄坤明，男，汉族，1956年11月生，福建上杭人。1974年12月参加工作，197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74到1977年，陆军32866部队84分队战士、副班长。1977到1978年，福建省上杭县通贤公社通贤大队文书、党支部委员。1978到1982年，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1982到1985年，福建省龙岩地委组织部干部。1985到1988年，福建省龙岩地委组织部青干科副科长。期间1985到1988年，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学习。1988到1990年，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1990到1991年，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办公室主任。1991到1992年，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1992到1993年，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专员助理、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1993到1995年，福建省龙岩地区行署专员助理、永定县委书记。1995到1997年，福建省龙岩地委委员、永定县委书记。1997到1998年，福建省龙岩市委常委、永定县委书记。1998到1999年，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市长。1999到2000年，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0到2003年，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到2007年，浙江省嘉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到2010年，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5到200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到2012年，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2012到2013年，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3到2014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14到2017年，中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正部长级，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第18届中央候补委员、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同志简历：蔡奇，男，汉族，1955年12月生，福建尤溪人。1973年3月参加工作，197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1973到1975年，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插队知青。1975到1978年，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政教专业学习。1978到1983年，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干部。1983到1987年，福建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干部、副处长。1987到1991年，福建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1991到1992年，福建省委政改办副主任。1992到1993年，福建省委党建办副主任、省委办公厅厅务会议成员。1993到1996年，福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厅务会议成员。期间1994到1996年，挂职任福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1996年3月到1996年7月，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培训班学习。1996到1997年，福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1994到1997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班学习。1997到1999年，福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1999到2002年，浙江省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8到2001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班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到2004年，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4到2007年，浙江省台州市委书记。2007到2010年，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10到2013年，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3到2014年，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2014到2015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15到2016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2016到2017年，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2017到2017年，北京市委书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第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尤权同志简历：尤权，男，汉族，1954年1月生，河北卢龙人。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69到1976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连指导员。1976到1976年，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党委协助工作，待分配。1976到1980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组织科干事。1980到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学习。1984到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到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教师。1988到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干部。1988到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主任科员。1990到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一组副组长、副处级。1992到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一组一秘、正处级兼副组长。1993到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一组组长。1995到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助理政务专员、副局级。1997到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副局长。1998到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局长。2000到2006年，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2006到2008年，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2008到2012年，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副书记。2012到2013年，福建省委书记。2013到2017年，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7年起，中央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1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同志主持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133人，实到133人。全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与会同志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引领新时代的坚强领导核心》。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这是一个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一个人民可以期待、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同志深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央广消息，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昨天致电祝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国共两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努力推动两岸关系从紧张对立到和平发展，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成效有目共睹。未来盼望两党持续深化九二共识，强化互信，真诚合作，再创两岸和平发展新局。同日，习近平复电吴敦义表示感谢。复电指出，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秉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共同政治基础，携手努力， 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成果惠及两岸同胞。长期两党以两岸同胞福祉和中华民族利益为念，巩固既有政治基础，不断增进互信，加强交流合作，同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也致电祝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特朗普表示，中共十九大举世瞩目，我也密切关注习主席在会上发出的重要政策信息。美国人民都在热议我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我期待着同习主席在北京会面，就加强美中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充分交换看法。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习近平强调，总统先生不久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期待着在北京同你共同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推动中美开展更多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央广消息，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贺函中说，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福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祝愿友好的中国繁荣发展。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贺电中说，仅代表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并以我个人名义祝贺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深信中共十九大决议的贯彻落实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繁荣发展。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在贺函中说，阁下的再次当选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和所有中国人民对阁下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在贺函中说，我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发展与创新。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在贺函中说，您拥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中国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在建设和发展国家事业中取得了卓越成就。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在贺电中说，我们愿进一步加强古中两国人民、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兄弟般的关系，顺治兄弟般的问候。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主席总统比亚、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巴勒斯坦国巴结组织执委会主席总统阿巴斯、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总统杜特尔特、日本自民党总裁首相安倍晋三、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杨君天、王延新、魏东，主播于芳、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燕京啤酒邀您共同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报道，清爽宜人，燕京啤酒，清爽感动世界。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首先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来看看白天呢是阴啊，西部北部地区呢有零星的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0%。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是9度，相对湿度95%。尾号限行4和9。 希望要外出的朋友注意一下天气情况。 哎，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 嗯， 首先要来关注的是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的香菜中的天然黄酮类的物质叫做芹菜素，那可以触发大脑细胞的形成，增强脑细胞间的联系，改善大脑的功能。 嗯， 那芹菜素呢是香菜、芹菜、红辣椒等多种的植物中存在的一种天然的黄酮类的物质，对辅助治疗老年痴呆症还有帕金森病等等神经退化的疾病有一定的好处。 哎，嗯，说到这个吃啊，我相信好多朋友就是都会想到一个泡面哈、啊、 嗯， 就是经常吃泡面啊，连续吃一周泡面，身体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对于这个健身的小伙伴来说呢，方便面啊是一种这个避之不及的食物，也就是基本上不能碰了啊。也有无数人呢对于方便面这种垃圾食品呢有了不少的这个谴责啊。那方便面到底有多这个说所咱们所谓这垃圾呢啊，连续食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看这次测评的小哥呢也是将记录以下这个几个数据，像体重、血糖、医院检查结果等等。小哥呢在这个5天当中啊也是一日三餐每餐泡面，除了泡面呢只能喝水，拒绝一切美食，还有包括什么饮料啊、水果啊、运动啊啊，以及一切您能想到所有的诱惑，只能是专心致志的吃泡面啊。看到这个包装上满满的这个添加剂，小哥这信心满满的样子似乎也是瞬间有了一些受挫哈。在进行这个实验的第二天呢，小哥这个血糖就诡异的直接波动到了糖尿病的临界值啊，6.1了，着实把他吓了一跳。第二天清晨呢，这血糖依然是高达6.0，直到第三天血糖才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是非常的吓人了。这种不明波动，医生呢也是解释可能是个人原因，而体重的变化更为惊人，他在一周内呢整整是掉了啊3斤，一周就是瘦了3斤。难道泡面真的有这减肥的效果吗？一天3顿泡面摄入的总这个热量啊，勉强是到1500大卡，而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呢，每天需要摄入的热量呢，都在1500大卡以上。换句话说，就是他是生生饿瘦的。 嗯，我觉得可能还有点紧张。 哎， 就是他每天都在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什么血糖的值啊什么的。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直接把他所有的生活规律全给打破了。 对， 对吧？你想想，什么都不让碰。什么都不让吃， 嗯， 好，你平时吃点水果不让吃了，对吧？ 对， 天天在那儿坐着，就是可能是下手的， 而且是真的不能接触外界呀。 对呀、 啊，继续来看吧。90后的女生给外公外婆拍了50周年的金婚的艺术照。 哎， 外婆说，嗯，把我拍胖了点儿。最近呢，一组90后的孙女儿为爷爷拍的这个艺术照走红了。那么这些爆红网络的艺术照的拍摄者呢，就是成都的一位90后的摄影师。那艺术照影呢，主角是他的外公外婆，画面非常的清新，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他们浓密的爱意。 嗯 嗯， 哎，要我说真的啊， 嗯， 就是男士啊，这一辈子一定要学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一样乐器，还有就是摄影。 摄影好重要。 对对对，为什么？你先说说从女士角度来说，为什么重要？ 就是我基本接触过所有的男士，让他帮忙拍张照片，就是拍出来基本就是1.3米，最高1.3米的。 就是那个到此一游照片，怎么拍就是这种。哎，我就两点，第一点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做摄影的，就是他的朋友圈基本上已经让所有的这个男孩都屏蔽了，就是男士啊。 他太会拍了，是吗？ 对，因为就是每个人的女朋友一看，你看看人家拍这照片， 嗯， 你看看人家拍的，你再看看你拍的。永远都是会受到挤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曾经去了一个摄影师朋友的这个影棚里边， 嗯， 好啊， 怎么了？都有什么？ 那条腿得到我脖子，我感觉。 是真的吗？ 没，就是给一个长腿美女在拍照吗？ 我还以为你看的是照片。 哎，什么呀？啊， 所以你要说从事这个行业特别好呗。 哎，这旁边有一个扇子扇动头发。 啊，有一个什么鼓什么风机， 扇子不应该是吹风机来吹头发， 吹风机是吧？吹风机哗哗这吹出那个造型来，咔咔这么着，哎， 哎，你觉不觉得扇扇子他的头发动得特别规律，就是一下一下一下一下。 人家拍照片就得要那个擦着一下唰，哎，唰， 啊，好， 对。哎，飘起来那种感觉。 哎，其实你不如去学扇扇子。 哎呀，好，我学化妆得了。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我爱了你80年好长，105岁的他呢也是深情告白，妻子感动了这个整个网络了。这是爱情最感人的时刻了。105岁的爷爷呢和100岁的奶奶结婚80年了，他们在读大学的时候认识并结为夫妇啊。如今呢100岁的奶奶呢，只能说你好了。爷爷呢是对着这个床榻上的他深情告白，我爱你，爱了你80年好长 啊，真的是 特别感动。对对对， 哦， 说说你就感觉眼眶都湿润了， 嗯， 就是感觉80年的时间 是 相爱了80年。 嗯，接下来的这条呢也是很有意思。 嗯， 那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知道大家会做什么？ 哎， 近日一对情侣呢是乘坐了亚洲航空的一架飞机去度假，没想到呢飞机在半路中出现了故障，突然之间急坠2.4万尺，也就是8000米。 嗯， 那么男子在这个紧急的时刻是毫不犹豫地向身边的女友求婚。很意外也是很暖心的。 嗯， 那女孩的回答呢是肯定的，最终呢航班是得以安全降落，两人呢也是再次确认了彼此的心意，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将会继续。嗯 嗯， 特别让人感动哈。 哎， 嗯， 无独有偶啊，来自这个英国伦敦的律师呢以及这个他的这个女朋友啊，也是在乘坐这个飞机的时候呢，这个飞机啊这起飞25分钟之后由于故障原因呢急速的下降了啊，氧气罩呢也是这个从上方掉落，人们呢将这个紧紧的握在手中，害怕不已。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呢，飞机上也发生了温馨的一幕。原本打算在巴厘岛向这个女友这个求婚的他呢，也是在现场求婚了，对吧？ 嗯， 也是这个女友也是当时答应了。嗯， 哎， 同样的事情。 嗯， 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 嗯 嗯，有没有想起一个电影？ 甲方啊，不是那个 不见不散， 哦，不见不散， 对对对， 最后 下结不是下飞机就结婚， 对对 对， 对， 我这嘴里是什么呀？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 嗯， 啊！继续往下关注吧，我们来看看那个麦当劳的事儿。昨天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朋友圈当中啊非常火爆的一件事了，很多人都在分享啊。 嗯， 麦当劳真的改名这个金拱门了吗？啊，据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了，麦当劳呢更名为金拱门有限公司。据麦当劳方面也是获悉了，这个更改的只是公司名称，我们还是麦当劳餐厅啊。网友说了，就建议这必胜客啊更名为红帽子，星巴克呢更名为白娘子，肯德基当然就是更名为开封菜了。对， 网友们还是脑洞大开。 对，其实很多公司它这名称和这个我们看的 logo 上都不太一样，人家这是公司的名称嘛， 嗯， 对吧？ 对， 啊， 对，嗯。再来看看高校推跑步打卡的 APP， 不过关呢是拿不到学分的。 嗯， 那近日呢，武汉学院为了鼓励学生运动，推跑步打卡。那学校呢，一共是设了11个打卡点，每次跑步打开手机软件呢，至少要完成2个。为了防止作弊呢，还有时间的规定，那每学期跑够次数才能够参加体育考试。 嗯，这是 APP 也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很多 APP 现在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在这个学校当中了，啊，就是社会当中每个方面你会发现都有，对吧？各式各样的，对吧？ 嗯。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范玮琪的歌，这是一首范玮琪的《动物森林》。 蓉蓉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长耳朵，嘴嘟嘟，你是可爱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猫爸爸是游戏侠。天空都开满鲜花。 刚是一首来自范玮琪的《动物森林》。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啊，来看看，您家还有这五种硬币吗？啊，最高已经达到70块钱一枚了。近半个月内呢，曾经陪伴90后这个成长的梅花五角身价大涨啊。最稀少的93年梅花五角呢，全新品相的已经达到70块钱一枚了。即便是流通过的啊，单枚价格呢也是达到18块钱了。其他年份也在上涨，以91年、92年、94年为主。收藏者也提醒了，说看到就留着吧，可别再花了。 嗯嗯，一直留在那个大胖猪里面吧。 对， 大胖猪的存钱罐里面。 对， 嗯， 我那是一小猴子的， 哦， 小猴子的啊，就是那个还真是，我觉得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都得把它封起口了，最后弄得我也不舍得打开了，也出不来那个硬币。 哦，已经封口，那个不是能拧开吗？ 没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时候有好多那种存钱罐底下没有那开口，直接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就是存进钱就拿不出来了。 不应该啊，是不是爸爸妈妈骗你跟你说打不开的？ 没有口呢，我不是我傻那种，就是说你拿着可以看，可以看你就整个它一泥塑，让你就塑好了，就一小。 那我懂了，难怪就好多影视剧上一些小孩、 啊、都得砸了， 对，砸了，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那种， 就看你什么时候砸这一下， 不舍得，一直不舍得 砸一下。金花四溅，里面都是金。 看到金光乍现了啊！哎呦，继续往下关注吧。我们来看看那个90后的女孩，11年当了39次伴娘，外甥女儿的伴娘都已经给当了啊。06年的时候呢，这个她是第一次当伴娘，如今呢已经当了39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她是在这个婚庆公司工作啊，主要是给亲戚朋友们当伴娘，客户呢要帮忙的时候也会客串。她说了，当伴娘也挺开心的，但是听说3次以上就嫁不出去了，还挺纠结的，还真有这说法。 哦、等于这个当伴娘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工作了。 对，是专业的伴娘。 嗯，其实我真觉得当伴娘还挺好的，就是。你想在一个婚礼上，好像除了新娘的吸引眼球，就是伴娘了吧？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一般的都会他引起伴郎的注意嘛。 对，有可能他比新娘子还要引起。 但是如果说都39次了的话呀，可能性， 他就会越表现越好，大家就会发现，哎，在上次的婚礼还有上上次我参加的婚礼上， 对对对对，人家是比如说专职的策划师，专业的这主持人，他是专业的这个伴娘。但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你的外貌出众的话，不太适合当伴娘，也不会有人请你。 我觉得外貌如果特别出众的话，可能你当到第二次第三次已经被取走了，没有机会。 这么说不太好。嗯， 怎么啦？ 就感觉人家不好似的，就当39，就加油继续努力，肯定会有一天被伴郎找到的。 来看看，继续往下看啊。 嗯， 24号的时候，四川绵阳安州区秀水镇的一位村民呢，是在河边捡到了5只全身长满绒毛，脸长得有点像猴子，而身体和爪子却像鹰的小动物。 嗯， 后来经过安州区的林业局的野保站工作人员确认的，这5只小动物竟然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猴面鹰的幼崽。随后呢，该村民是将猴面鹰全部都放回原处了。 嗯嗯，这是关于动物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推出了一款新的叉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呲溜呲溜的吃了拉面了啊。有人呢吃这面的时候经常会发出这种呲溜呲溜的声音。 嗯， 他们认为呢是呲溜呲溜的吗？滋儿溜子踢溜踢溜的声音，他们认为声音越大就觉得吃的越香嘛。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习惯，在这部分人的眼中呢，就是吃面发出这种声音会令人浑身不自在，觉得特别不礼貌。于是呢，一个公司就推出了能够掩盖吸面声的叉子。 这个怎么掩盖？有音乐吗？ 不知道啊，就是叉子肯定会，它有什么吸附能力吧，能吸音，都给你录下来，回家自己听。 哦，就是好多人受不了，就是大家往里吸面条的那声， 就这声音受不了， 太厉害了， 怎么 一看就是天 空口吸薄面怎么样，就是这样。就我就觉得吃饭其实有很多这地方，就你觉得香可能自己就太忘我了，比如说像那提溜面条， 其实 比如吧唧嘴。 哦，其实我觉得吧唧嘴更加不能接受。 啊，对对对对， 提溜面条我觉得还挺正常的。 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这吧唧嘴那人吃特香，你又不好意思打断他，没法说， 就自己完全不觉得有什么， 不觉得就 对， 感觉特别香。然后包括这提了面条，有时候哎，但我觉得提了面条还好，大家都这样吧。有人觉得说特别难受吗？反正也不算特很礼貌。 嗯， 如果说就是一桌生人的话，一块吃面条，好像那样不算太礼貌。 我真如果在一个拉面馆，真的觉得还好。 哎，对对对对，大家都踢了，你要不踢了就不合适了。是吧， 只要别有那种就是吃面的时候先踢溜进去之后又开始吧唧嘴就好。 我觉得通常啊，人家看到这新闻聊的应该是那叉子，只有咱俩聊的是这踢溜和吧唧嘴。 咱们没买那个叉子就得注意 一 下， 不 一 样嘛，对不对？ 餐桌礼仪了。 是， 嗯嗯嗯。 再来看看这个国外的一位女网友啊，沉迷于打游戏无法自拔了。她老公呢，不但是一点不生气，还二话不说的把家里地下室改造成了这个网咖啊。零食饮料一应俱全，玩腻了还可以瘫倒看会儿电影或者是打会儿街机，这样的哄人段位各位注意学习了啊， 真的是真的是 真好， 就宠溺到宠溺上天了快。 对呀、 啊嗯、 就是女朋友喜欢什么就给准备什么吗，给做好了， 嗯， 是不是把家里边地下室也改造了，我只听说把地下室改造成自己配音间的 哦、 或者储物的比较多， 嗯， 对吧， 嗯，对 啊，就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嗯， 确实 等于就是改造成游戏室嘛，还能接受、啊。 对、 嗯， 但是我就觉得两个吧，一个就是地下室的这个空气质量实在不太好，因为我听说就改成这个配音间的那位朋友，他就经常得出来呼吸，就是再配一段时间，比如说40分钟就得出来走走， 嗯嗯， 换换空气，然后再下去。 我觉得配音怎么着也是一个特别耗费体力一个， 哎、 怎么说呢？ 哎、 就工作、 嗯、你以为觉得现在玩游戏不耗费体力吗？你还别说，那天我还真看到了，就最近特别流行的那游戏。 嗯， 哎呦，真是第一个啊，让人觉得看起来真挺上瘾的。我当时站着看就觉得挺有意思。 嗯。 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游戏做的，哎呀，这真是一体力活，哇，这全身都紧张，精神紧绷，哇，这要出人了，这种。 对，我就觉得就是玩游戏这种高度紧张，我就有点受不了。而且你在旁边看，你会觉得特别， 嗯、 有的时候挺惊悚的、 啊。有点晕车，别转了，我要吐了。不经常玩的看时间长就会觉得不舒服。 嗯， 嗯，来看看这个挺有意思的。 哎， 穿衣服的颜色其实是影响印象的、 嗯、 不知道大家今天穿的是哪一种颜色，颜色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想给人留下好印象的话首先要穿对了。 嗯， 第一呢是红色，穿红色的话会增强说服力。 嗯， 粉色呢会给人以甜美的印象。 哎， 橙色呢会让人感觉特别的亲切。再来看黄色，基本上呢是知性或者是幽默。 嗯， 绿色，穿绿色呢会给人安全感，蓝色呢会让人感觉宁静，那白色给人纯洁文雅之感，黑色呢就是威严和成熟感。 嗯，您穿的什么颜色不知道啊？ 是 啊、 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给人家不同的感觉。 嗯， 再来看看特别温暖的一件事哈，老人累了靠在车门休息，车主呢静静等候2分钟，在一天早上呢。啊，这个一名散步的老人啊，走累了，靠在这车门上休息。车主发现之后呢，没有打扰老人，而是静静的等了2分钟，等到老人离开之后，才打开的车门。 嗯， 感觉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温暖。 嗯，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耐心了。 哎， 嗯、 对，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大家其实也是不是说耐心的问题，节奏比较快嘛， 嗯、 大家都着急，然后走就到都说行，大大您让开一下啊， 嗯、 这还算客气的。对吧，你靠我车干嘛、 嗯、 有这种情况。 嗯， 所以说提示大家吧，哎呀，得多做一些让人温暖的事儿哈。 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